近着飞满萤火虫的夏晚，华丽的城堡在窗外一闪，不明的享受是糖果和旋转，透入空气的纯然，谁要管屋顶会有龙猫陪伴，宁静你我只看恋歌太短，回忆像漂浮在半空的湖岸，唤醒美好的幽兰，天幕闪耀随转，幸福的召唤夜城的灯管，请带我起缓，一二三沙啦啦啦啦，温柔而勇敢，飞翔在你臂弯，追到心的云端，一瞬间好像捧起你的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为何没意思，我都妒忌。 才尽力忘记，两脚降落河地，明明木马已经为我准备，是什么都委屈你，单方终止了这个游戏。狠心的你为我好，狠心推我学跌倒，人才能走路，自知不中用尽翻简谱，你可否对我好？你没有六尺高，你答应待我好，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度，无谓烦恼，宁愿自保，我没有跟你。多少次爱过，再爱过。

现在会比较快乐，那我想这样就很好。如果我真的爱你，让你走开，曾有你此生我早已足够。 悄悄地开，慢慢地，同时凋零，同 是盛开，爱情的手要拂过大地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心底曾将它轻轻地摘，爱情的手要拂过大地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心底曾将它轻轻地摘。 行，经典九六九，与你一起同行。 Bye. 随地听经典， 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、哦、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时光走走走走溜溜，眼睛也不会哭，没你别去老太多，哎呦难难难的时候，我爷爷已经是个糟糕。 人的心里全都是雨。